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下午1点到2点，每天都在。 来自邓紫棋在2018年的一张非常有意思的概念专辑啊，叫做《音乐童话三部曲》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她也是联合了很多这样的知名的一些音乐人们共同来合作，包括一些插画师来为她绘制一些这样的封面视觉的效果。当然，里面其实很简单，三部曲嘛，所以一共是这个关于童话的三首歌，分别是《倒数》、《错过不错》以及我们刚听到这样的一首《另一个童话》，就会让另外一种感觉的结局给我们带来一些可能童年时刻所经历过的一些熟悉的桥段，再来一些不一样的人生体会。你好，我是思萌，我们的活力派正在直播，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比如说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来自李治廷的 Loser。 被你改变以后，剧情勾写烂透，四大平台不收，感谢你在我的世界里已不再是女。 Baby I don't want to see you cry， 但你根本不懂得爱，我主动认输是否更痛快。 You can call me loser but it's okay， Yeah I think I'm gonna lose you but it's okay， Brush the dirt off my shoulders yeah it's okay，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Go ahead call me a loser loser yeah， Call me a loser你不愿打开你的眼睛，哎，记 实它是你的随身提款机，而你只是答应酬时的 baby。 That's right， 这次你赢得了胜利，我问心无愧经过力，输也输得服气，奖励是在我的世界你不再是必需品。 Yeah oh baby you'll be crying by his side， 他对你的不是爱，我主动认输是否更痛快。 Hey you can call me loser but it's okay， yeah I think I'm gonna lose you but it's okay， brush the dirt off my shoulders yeah it's okay，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Call me loser, yeah, you think I'm losing to ya. You think that you'll be doing better without me, but no one's gonna love you better, don't you see? Girl, now even though now you are gone, oh, I'm better off when I'm alone. So say goodbye to true love, yeah, true love. You can call me loser, but it's okay. Yeah, I think I'm gonna lose ya, but it's okay.Shoulders, yeah, it's okay.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Go ahead, call me a loser, loser, yeah. Call me a loser, loser. 这是你所谓的 true love, true love.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Hey. Yeah, yeah. So say goodbye to true love.True love,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Hey. 原来他们还不会攻击情感，也还没破解如何死去活来。不过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保持最佳的气候是有多难，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这落后星球魅力何在，早该返航的队长怎么会非常脆弱，却又比铜头铁臂多点温暖。莫非生命就是要很短暂，才能明白时间多实在？地球上看我心像一粒尘埃，若人类发现该多兴奋崇拜。我们派来的却不肯再回来，生命被 烧着火光，在日落前来临，天边的火烧云，就让我手拉着你，尽收眼前风景。 Everything I learned about life I learned out on that bank, from getting up early, coming up empty, and 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wait. Money doesn't grow on trees, the difference in talking and shooting the breeze. I remember thinking, wouldn't it be cool to have an old flat bottom and an even root, and daddy saying, son, don't they buy just fine right here. He'd say, love what you got, buddy, not what you ain't. And just about then that bobber would sink and that outboard dream of mine would disappear. I grew up pretty lucky as far as lucky goes, too broke for a boat. Up an extra shift or a weekend at the factory. every Sunday was saved for Jesus, and Saturdays he spent with me. Till that summer would fall, I didn't know we had it all. I remember thinking, wouldn't it be cool to have an old flat bottom and an Evan Rude, and Daddy saying, son, don't they bite just fine right here? He'd say, love what you got, buddy, not what you ain't. And just about then that barber was sinking, that outboard dream of mine would disappear. I grew up pretty lucky as far as lucky goes, too broke for a by just fine right here. He'd say, love what you got, buddy, not what you ain't. And just about then that bobber would sink, and that outboard dream of mine would disappear. I grew up pretty lucky as far as lucky goes, too broke for a boat. 这是来自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乡村音乐的歌手啊 ，Luke Bryan 带来的《For a Boat》，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歌名。他其实谈到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有太多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要去牢牢的把握住自己能够去争取到的，或者是已经拥有的一切。那么这跟船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他在歌曲里面不断的唱着，哎呀，我好想有一艘船，非常非常酷的那种呢。然后呢，他可以带着我去驰骋海洋，然后呢，征服星辰大海，去带我追寻所有的东西。但是我的爸爸告诉我说啊，不要去想太多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他后面一直在谈论的一句话就是Too broke for a boat 啊，就是买不起的一艘船，教会了我这么多道理。白牙叔来自 Luke Bryan 的这样的一首歌啊，希望你会喜欢，一首带着海浪气息的音乐送给你。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So many All over your body. like snowflakes all over your body now. Now we're all in naughtiness. Must have been the way we kissed. Set us all the things we did. And put us on the naughty list. Underneath the mistletoe.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下午1点到2点，每天都在。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周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健身主题，昨天已经预告过了，就是关于腿部的一个爆发力的训练。那么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在地上拿起一个重物，或者是你要需要背起一个重物时，那你腿部的稳定性、爆发力其实都很重要，包括你的一些肌肉本身的力量。那么今天先跟各位分享一个重要的动作啊，叫做保加利亚深蹲。很简单，就是单腿深蹲或者说分腿深蹲都可以啊，主要是因为它和标准深蹲有一个最基本的区别，这个是单腿模式。 那么在锻炼的时候只需要你挺胸抬头收下巴，同时呢双手自然下垂或者放在腰间都可以啊，甚至你在后期有能力的话可以双手各持一只哑铃。那么动作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我们需要有一条腿呢轻轻的向后搭在一个跳箱上或者一个台阶上都可以，反正是只要比你现在稍微垫高一点就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只需要你将重心所有的都压在你前腿支撑脚的脚掌中心，然后呢慢慢的下蹲，刚开始可能下蹲的幅度不是很大，我们慢慢来，比如说一组可以尝试8到10次，达到一个你能够逐渐完成的一个幅度就可以了。那么随着你的能力的增长，你可以逐渐加深幅度，甚至在双手增加一些负重，让你的单腿深蹲的这个动作达到一个越来越熟练的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当你在外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单腿模式不管是走路还是跑跳都会有一个更加强劲的力量。鲜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下午1点到2点每天都在。 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蓝天和白云不需要太远，不要当白老鼠在笼子里转圈。明天好时光，好戏要上场，今天开始让生活梦寐以求。跟着我说嘿，跟着我说吼，跟着我说我的生活可以更完美。伊利亚耶，伊利亚哦，塑造属于你自己的梦寐以求。 仔细去感受就很快乐，用微笑当窗口分享给你温柔，每个人都有大能量，耶、yeah, 充满心中万里晴空，方式很直接，点亮了世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运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东北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近降雨频繁，山区地质灾害易发，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体感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较为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